在东南六环的外环方向，马驹桥也有事故，是占用了内侧车道。那么目前呢，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已经到了太和桥。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今天一开这个门呢，我们看到眼前真是繁花似锦。说每年四月咱们京城都是花市不断哈，有一处幽静的寺院总会迎来很多的人群前来观看，此时真是春光无限美好，丁香花也是开满城乡，这就是有人间繁花之寺之称的法源寺。那么说这儿哈，跟大家一定要强烈的推荐一下，2018年的4月10号，未来的不久的几天啊，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独家广播媒体支持的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也即将在法源寺来举办了。那么这座法源寺有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之说，也就是说呀，法源寺拥有众多的历史名人在这里留下他们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推开这座门，我们看到的就是著名的法源寺。今天中午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法源寺的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我们的老朋友小强老师。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另外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哎，我们先卖个关子哈，今天我们介绍嘉宾不是那么痛快，为什么？小强老师非常用心哈，他给我们准备了一段音频，我想问一下，这段音频是哪儿来的呀？我听着里边就是有点大纪录片的这个味道啊。 音频是咱们的嘉宾给我提供的，是曾经有过一个电视栏目里边的，我点击一下。那如果上周一，如果您听过跟法源寺我们丁香诗会有关的节目，其实听过的，没关系，再再听一遍。 我们再隆重的推出一下啊，来，大家来听一听跟法源寺有关的啊，我们这位嘉宾他到底是谁呢？这一段音频听完了，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有人称这里是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乾隆皇帝曾在此赋诗：“醉古燕京寺，由来称闽中。”这座屹立了1300多年的古老寺庙，地位尊崇，历史很多人听。但今天我们给您讲的故事，您可能不知道，而这个故事还要从闽中阁前这片茂密的丁香林开始说起。 伴随春的脚步，我阅读你四月的家书，你酝酿了一冬的话语破壳道出，尽是芬芳清香。 当年我们下乡当知青，在边疆见到你忙碌的身影， 后来 在一个美景当中，如果你能听到美好的声音，心灵的流露，确实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都市的今天嘛，然后就说能够大家有一方净土，然后能够感受到这个自然的美，感受到语言的美，感受到心灵的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能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有滋有味儿的。 2002年的4月26号，那一天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不是上香的日，可是那一天的法源寺可比任何一个初一十五都要热闹多，来的客人也很特别，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备的是什么呢？一首诗。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赴一个等待了88年的约会，法源寺丁香诗会，而邀约他们的人名字叫做李金龙。 邀约他们的人，来前来赴诗会的这些人啊，邀请这些人的这位朋友，这位组织者就是李金龙先生。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跟李老师面对面了，我们来欢迎一下北京西城第二图书馆的馆长，也是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的总策划李金龙先生。您好，李老师。 赵亮老师好。 热烈欢迎。 哎，热烈欢迎。 第二次到我们节目来了。 哎啊。 小强老师好。 嗯，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推送哈，在我们最新的这一条，首先提醒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咱们这个后天4月1号就是我们文艺广播的生日了啊，24岁的生日，到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非常重大的举措啊，其实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比如说我们4月10号咱们一起的这个丁香诗会，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活动之一，对吧？哎，那咱们4月1号呢当天就有一些活动，也有一些小奖品啊小福利啊跟大家互动的信息，那么大家怎么来看到呢？就是在咱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现在看到最新的一条推送，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精彩绽放，您点击这一条点进去啊，里面就是所有的信息，您可以按图索骥啊，跟着里边的这个菜单，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互动的方法了。那么其实在这一条推送之前啊，这个昨天啊， 昨天的推送， 就说的是我们法源寺的丁香诗会啊，我当时点进去一看，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马上我就得带孩子去，马上人就更多了，是吧？然后呢，其实我看到在这条微信的后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为我们留言，就问咱们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李老师跟我们说说准确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怎么停车，怎么舒服好去啊，这个是方便的信息啊，得告诉我们。 这个法源寺准确的位置呢，如果要是老北京人都知道，有一个南横西街。 嗯， 南横新街，南横西街从我们这个西口进去以后呢，它有一个广场，这广场呢上面有一个标志叫闽中寺广场， 哎， 实际上就是法源寺前面的一个广场。那我们开车去的朋友就可以把我们的车停在马路边，当然是要收这个停车费。 哎，那是自然啊，不收费我们更心美点啊。 然后从这个北边来的朋友向南走，穿轿子胡同 啊， 穿轿子胡同呢，一直走到前边，这个有一个胡同叫法源寺前街。 嗯， 这法源寺前街实际上就是这个广场跟这个胡同的一个衔接。 哦， 那么这个胡同过去以后呢，旁边是中国医协的那个大楼。 嗯， 啊，过去以后呢，就是法源寺的正门，有两个大石狮子，哇，很雄伟，往那一站啊，怒目而视。 嗯， 啊，但是你去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那是千年的古诗，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好的运气和灵气。 嗯。好， 不过我觉得好像得跟李老师再征求一下，是不是不能走到法源里？那好像是个死胡同，是不是？ 嗯，法源寺前街后街， 嗯， 啊，这是前面的一条胡同，后边我刚才小强老师说那个法源里，当然是一条 居民很多的一条胡同，可能是不通行。 对， 不要走那条胡同。 好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照常要跟大家互动啊。您在点击咱们这个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记的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啊来发送消息，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互动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是由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文创礼品啊，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小小的问题啊，来跟大家说一说法源寺。我觉得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吧，是吧？ 对 对, 对。 来请这个小强老师啊，这小强老师设计的问题，我是不知道这问题答案啊，你先说说。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一说法源寺啊，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了解，是李敖先生写的那本小说《北京法源寺》。 哦，对对对对， 这本小说大家可能是比较了解。那么我想问，就是这个小说，无论您看过没看过，你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小说是以谁的故事为开篇的？ 哦， 这个我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二个是袁崇焕，第三个是谭嗣同。 好，您不妨现在就赶紧翻翻这小说去啊，看看是谁开篇的啊。北京文艺广播， 如果他要是不仔细看，可能还真是得想一下， 想一下啊。 对对，因为开篇那个故事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等于是。 刚才那个李老师就跟我们说了，说有一广场叫闽中寺广场。啊，是吧？ 闽中广场 啊，闽中广场啊，那就说明跟法源寺是颇有渊源，这两个字儿是吧？那咱们就从这俩字说起吧。您给我们讲讲这闽中这个是怎么来的啊？ 这个闽中呢，实际上就是当年啊，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啊，带着咱们大部队去保家卫国 哦。 保家卫国呢，去东征。东征呢，当时的天气比较恶劣。天气恶劣，而且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雪，是吧？后来这个部队呀，就屡遭挫折。屡遭挫折呢，当然李世民是什么心情呢？我一定要征服他。是吧？但是不幸，他也中箭了。 也受伤了。 也受伤了。 于 是呢，就带着部队就返回了。那去的时候呢，大概有那么十几二十万，回来的时候呢，大概有三五万，就损失比较多了。而且面对着这样一个情况，当时皇上就感觉到心里边特别难受。到了幽州到了幽州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大的事情了，怎么办？于是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幽州城建这样一个专门祭祀东征将士的寺庙。那么当时这个寺庙呢，这个李世民呢就给命名为闽中寺。这就是闽中寺是怎么来的。 那他就是说，他的前身实际上"闽中"这两个字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是闽绪、东征的将士。同时呢，也对他们的后人是一个交代。也让大家有一个祭祀的场所。因为他们是保家卫国。去征战的。牺牲了。 那我怎么又听说这个？那对，那他叫闽中呢？他为什么又叫法源寺了呢？ 这个中间隔了很长时间了。 这不是一代的事儿了。 您看这个唐宋元明清。这个法源寺，到法源寺这个名字的时候已经是清代了。 那就是清之前都叫闽中寺。 也不，中间还有过 一个变化。 中间有过一个叫崇福寺。 崇福寺。这样说的。 也是因为重修。在明代的时候，改过一个名字。 但是按顺序捋，我觉得是不是更清楚？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李老师啊，刚刚说了这个法源寺，等于是李世民他想建，他这是一个有这个想法，并匾已经提了，名字已经起了。但是好像建并不是他建的，他没有完成这个真正能看到建起来的这个情况。 就等于是当时还没有建起来。那到底是谁来建起来这个寺呢？ 李老师跟你们说说。 实际上建起这个寺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也很有名，中国第一个女皇帝 哟， 武则天。 等于是她 完成的，就是他的在他手是建起来这个寺啊。 对，因为这个太宗发这个愿以后呢，就是去世了。 嗯， 去世了大概50年吧。 啊，中间隔了50年、 啊、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当然这时间很漫长了。那么，通天元年，武则天当了皇帝。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想到了太宗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嗯， 于是呢，啊，武则天就命令他的工匠们， 嗯， 把这个寺建立起来了。 哦， 啊，实际上当中呢也修了很长时间。 嗯， 但是又经历了很多的战乱，你包括这个宫廷里边的、社会上面的。 嗯， 是吧，好多的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间隔比较长，从这个建到成50多年。 嗯， 那么但是最终还是 嗯 建成了。 嗯， 哎，武则天把太宗皇帝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嗯， 我记得当时那个李老师带我们去那个法源寺里边那个走了一遍参观的时候，好像我没有看到那个无字碑，但据说好像是有一个当年的无字碑，是这样吗？ 无字碑呢，这个我们当年也没有见到。 哦， 但是无字碑是应该是有的。 嗯， 哦， 因为武则天呢，她本身后来信佛了嘛。 嗯 嗯， 后来信佛以后呢，她为什么要立这个无字碑，是吧？当然有专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嗯， 这个无字碑呢，就是空即是 嗯， 色，色即是空，啊，就是佛教里边所说的，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 哎， 他把自己的想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表现出来了。 就是跟我觉得就是跟你玩个玄的，是吧？啊，我不写， 不写也是让后人评说， 评说，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个女皇帝。 嗯嗯。反正这个还是挺有想法的，觉得啊，或者是今天说很有创意， 很有创意， 不写这么具体的啊。 对， 然后往下咱们开始说的，还是继续说唐朝。哎，好像可以说一个啊，就是当时那个、 嗯、 那个唐末的、嗯、唐末五代的时候，是吧？ 也就是说武则天之后，这个反、嗯、这个当时叫闵中寺，对吧？嗯、这个 修闵中阁那个事儿 啊，其实就已经建成了。 啊、 那么再往后繁衍比较大的事情。那就是你说这闵中阁， 嗯， 现在寺中还能看到吗？嗯、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同一座了， 嗯， 但这阁还是有，是不是？ 这阁还有是吧？ 这阁有， 这是什么？五代的时候啊，还是唐末的时候建的？ 这个阁呢，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清， 嗯， 建造重修的时候 的重修 的建筑， 嗯 啊，因为这个阁不同的，因为啊，就是它的外围是12根立柱， 嗯， 里边呢。也是12根立柱，它为什么这么建？当时呢，就说我们在听一些老师们讲， 嗯， 听师傅们聊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这里边确实有一定的玄机， 哦、 有一定的故事。 哦， 你比如说，12个月，12个时辰， 嗯， 是吧？而且它这个跟这个易经啊，跟这个很多的。 嗯， 都联系在一起。 嗯嗯嗯。 啊，你比如我们中国人也讲12生肖。 嗯。 但是他说12个月，就是一年12个月，一个每天12个时辰。 嗯。 就是日日夜夜都在怀念着我们这些保家卫国的将士。 嗯， 哇，这寓意真好。 这个寓意就是每时每刻、 哎、 啊， 对， 有这样一个寓意。 所以这个闵中阁当年建成之后，成为城南郊外的一个最高的建筑。 嗯， 那么当时有这样一个谚语叫闵中高阁，去天一握。 嗯、 哦、你站在闵中阁上可以跟天握手、 嗯、 感觉什么样？ 嗯 啊，这种气魄， 嗯 啊，应该说是很让人自豪的一种。 嗯 啊， 嗯， 当年那好像很高，会有3层，上下3层。有那么高 啊！现在反正是矮了，因为周边的这个环境啊、 嗯、 都变了。 嗯， 当然比原来矮了很多。 嗯， 特别是从这个雍正皇帝发重金修缮了以后呢，这里边呢布局上更加规范了。 嗯、 啊， 它也是中轴线， 嗯 啊，一个完整的中轴线，两边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两条大道， 嗯， 也是两个大院子， 嗯，现在的占地的面积大概有多少？嗯， 占地面积我还真没有、嗯、没有测算，但是这应该是有一个实数的，因为现在呢，这个从这个寺院的感觉上来说呢，它也是跟我们传统的这种寺庙是一样的，一进大院呢是天王殿， 嗯， 天王殿、大雄宝殿，然后呢。悯中阁， 嗯， 悯中阁完了就是观音阁，观音阁完了就是藏经楼。 哦， 它呢只不过就是在我们其他寺庙里边没有的，就是这个悯中阁。 嗯 嗯， 它增加了一个悯中阁。 嗯 啊，这样的话呢，这里边呢就是变成了比别的传统的寺院多了一层。 嗯， 啊，多了一层。 嗯， 那么两边呢，都是因为它的这个东边。这个是住户，啊，现在变成了住家了，住家户了， 嗯， 啊，也是跟他一样的长度。那么西边呢，现在是这个佛学院的旁边， 嗯， 应该是工人俱乐部， 啊， 工人俱乐部呢也是占据了很长的那个一块大地方， 嗯， 所以现在计算它的地方呢，你要按照师傅们的说法，就是很大很大， 嗯， 那么过去呢，就是说南横街边上。就是悯中寺了， 嗯 啊，因为它特别大，占地面积很大， 嗯。 后来 我听李二人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就是您说两边住家户和这个工人俱乐部全是悯中寺的地方的， 包括后边、 哦、 前街后街， 哇、 哦，都是悯中寺， 太大了那一天、 嗯。嗯， 那么这张地图我在哪儿看见？在辽时候的我们一个专家画的手画的一张图， 哇， 现在在寺庙里面， 嗯。嗯 啊，很宝贵。 嗯， 我见过这张图。 嗯 啊， 所以说现在的啊，对，那现在的这个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主体寺庙的部分，这是我们今天哈、啊、今人在这儿看到它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区域，是吧？ 对对对。 啊，那我觉得这个阁还是这个寺还是真的是从它的建成这个源头来看，我们能够感觉到哈，因为它是起源于闽中啊这样一个意义。啊，这样一个原始，那恐怕我想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非常的重视它。可能要对比起一般的这种寺庙祭祀的意义来讲，哈，朝拜啊祭祀的来讲的话，可能它还更多的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深意啊，包括这个悯中阁，好像还有悯中台是吧？在这个当中，我看还有讲到这个悯中台的这个故事，好像也是唐末所修建的哈。 对对对。 啊，那究竟说这个在那。一本著名的啊，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啊，那个北京法源寺那本书当中，最先是以谁哪个人来开篇来介绍的法源寺呢？咱们这个答案留到下半段来跟大伙儿说啊。4月10号丁香诗会，也期待着各位的光临，我们来听上两句丁香花。咱们休息片刻，一会儿见。 欢迎。 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一刮就瓶子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eco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的，稍事休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啊！我是赵亮，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还有我们的北京西城第二图书馆馆长，也是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的总策划李金龙老师。您好，李老师。 主持人好，小强好。 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跟李老师呢一起分享了一下法源寺的这个故事哈。刚刚说了个唐朝啊，刚开头，我们这个时间就已经到点了啊。然后我们还没有把这个上半段问题的答案跟大家公布哈。小强跟我们说吧，你出了一题，我也忘记这书了，好像当年看一点，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了。啊， 这个当时我刚才说了三个选项哈，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一个是袁崇焕，还有一个谭嗣同。其实呢，是袁崇焕。这个为什么袁崇焕呢？大家可以看那个书，书里边他前面是讲那个有一个人去盗尸骨，然后那个尸骨在一个棺材里边到法源寺，让法源寺的这个师傅给他们超度。然后呢，那个他那个义士呢姓佘，是姓佘的义士。这个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如果大家去过那个在广渠门那边的那个叫什么祠，就是袁崇焕的祠，就可以看到这个当时里边很多故事。 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从袁崇焕开始写起的啊。好啊，咱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现在来跟大家一起互动。首先还是要提醒各位啊，4月1号我们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的生日季就要精彩绽放了。那么现在我们的活动的窗口已经打开了，您在微信的推送啊，第一条最近的这一条刚刚发出来啊，您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整个活动的一个介绍，还有我们如何参与互动这样一个入口，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来欢迎大家参与。那我们下半段的问题也先提出来吧，是吧，小强老师啊？ 这个跟这个还是跟这本书有关。因为当时本来想说咱们最后会多说一下这本书，因为毕竟李敖先生那刚刚去世不久，所以想也是一个怀念吧。就说我想说这本书啊，它的写作年代、写作的年份，大家可以猜一下，可以吗？一个是1991年，一个是2000年。一个是2005年，这个三个年份其实都是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不知道可以猜一下。 好啊，那我们还是等待各位的答案啊。那咱们这李老师啊，接着茬说啊，上半段我们就说到这个唐朝的故事啊，这个还是不太尽兴啊。我觉得虽然咱们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着急就到清朝。我知道清朝故事多，因为这个一个是我觉得时代离我们更近一些，可能这个记载啊能流传下来东西也是更多一些哈、啊。但是其实就这么一说呀，你看。这个唐朝那幽州还叫幽州的时候哈，就建这法源寺了，这么多年都一直是起码是保存着这样一个主体， 1400多年， 是不是、啊？那就说明在这当中一定有无数个名人雅士啊，在这都留下他们的精彩的故事啊。那咱们说说从唐之后五代就不说了，那就到了宋朝了。宋朝在法源寺都有哪些文人墨客呀、名人雅士啊，在这留下他们的诗篇，留下他们的故事呢？嗯， 那么宋朝最值得圈点的就是谢方德这个 这南宋末年的事儿， 这是谢蝶山、谢方德。这个谢方德呢，实际上当时是这个反抗这个元朝跟他们要打仗的然后呢，他实际上是个文人。他也打了几年仗，然后失败了。失败以后，逃到了这个福建。但是在元朝这个招降的这个名单里边，因为他也要招一些这个文化人来巩固他的朝政嘛。那么这名单里头就有谢方德。于是百般的去邀请，就把我们这位，这个谢方德就是邀到了北京。当时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住在这个法源寺。住在法源寺呢，当时谢方德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呢，没有想好，没有想好。他没有想到底是要做官呀，还是要怎么样啊？ 拒绝 但是一直是拒绝的态度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看到了这个悯忠阁上的这个刻的这个曹娥碑 曹娥的碑 这个曹娥碑呢，当然是历代书法家都来尊崇的这样一个碑文。说的是这个叫曹娥的这个女子，为了救她的父亲年纪很小，14岁寻了百里千里，最后抱着他父亲的尸首寻到之后也跳江了 自杀了 也跳江了。他说我堂堂一个这么大一个朝廷的命官，竟然不如一个小女子掩面而泣，觉得自己很羞辱怎么能让人家让敌人给弄成这种样子于是就绝食绝水不吃不喝，宁肯这个饿死也不做他们那个给他的那个官那么在法源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笔了这个谢方德呢绝食而死。那么谢方德这个人，他是江西的进士江西籍的进士那么他是跟文天祥齐名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忠烈的志士那么既然是齐名的，是吧，就有他齐名的道理所以后来的朝廷给文天祥加封谥号的时候，也给谢方德加封了谥号忠烈文杰一下子就把这个文天祥和谢方德就突出出来了那么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法源寺后街，就法源寺的藏经阁的后头一个小院，做了一个谢方德祠专门纪念他忠烈的行为而且爱国主义的行为这样的话呢，这个房子现在还在目前已经是文保单位从我们整个看上去的话，当时做这个小楼这个小院还是别有一番构思的反映了江南的 建筑特色。 嗯，这个是什么朝代的人给做的呀？嗯，宋已经灭亡了呀，是不是？ 元朝吧， 就是元代的人做的是。 宋以后 啊， 宋以后呢，这个元代， 嗯 啊，元朝来了以后，嗯，不是当时的那个、 嗯、 那个皇上了， 嗯， 是后来的皇上感觉到这个， 嗯， 这个谢方德也是很厉害的， 嗯。 他这个精神值得、 嗯、有感于他的这种气节啊，行，这也印了这个应了这个闽中闽中二字了哈， 对对对对 啊、那么说在那个正史当中，法源寺曾经是也毁的差不多了是吧？ 几毁几件， 几毁几件啊啊，也是命运， 他有的时候毁于战火， 嗯 嗯、 特别是北京城历史上那次最大的地震， 嗯 嗯, 嗯，基本上就是。很多建筑都坍塌了， 嗯， 那么到了后来， 嗯， 皇家又发重金维修啊， 嗯 啊， 到了明正统三年，1438年、 嗯， 我看这资料上面写着， 嗯、 才得又重建起来， 那 基本上就以现在的这个规模差不多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 对对对对 哦、 嗯，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改了一次名是吧？这个就是他的 崇福寺， 崇福寺 啊，就叫崇福寺啊。那么说到这个崇福寺，好像就又有一段很著名的故事，是吧？ 是， 我看这是小强老师给我们选择的，这个您熟哈，这是徐德亮先生来播讲。 这是一传说了，因为这个他讲的是刘伯温的故事。 哦、 嗯，但其实刘伯温大家知道是明初的这个人嘛， 嗯， 一说到明正统，怎么可能有刘伯温呢？所以说，就说他这是传说故事，但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跟法源寺有关。 嗯，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个是徐徐到来话北京的主持人啊，相声演员徐德亮。跨界到我们这儿来了啊！来，我们说一段刘伯温法源寺画竹的故事，我们来听听。 话说明朝初年呢，法源寺的方丈啊叫了空，这和尚很有才气，他的诗书画呢被当时誉为三绝，他尤其喜欢捉弄那些个有钱有势、道貌岸然的达官显贵。刘伯温奉旨来京修建北京城这事儿，谁都知道。了空啊早听说刘伯温是皇上身边的数得着的文人，素有江南才子的美称啊。于是呢他想亲自试试刘伯温的才学，要是有学问交个朋友，没学问羞臊羞臊他。那这会儿啊正值这个春末夏初，庭院里那个翠竹葱生啊，了空一瞧，哎，他提笔啊就写了一个便笺，就是小便条，让小和尚送到刘伯温的府上，请他呢来法源寺饮酒赏竹。这刘伯温到北京以后虽然很忙，但是还是挺注意老北京这个风土人情的，也知道有了空和尚啊这个才学呀、啊、很高啊，我也愿意会会这位三绝和尚啊。于是呢就来法源寺了。酒过了三巡，了空就说了，刘大人，如今春夏之交啊，黄竹茂盛，荷叶亭亭，咱们趁着这个酒兴画一幅竹帘图以致此次幸会呀。刘伯温一听就明白了，这要试试我呀。行啊禅师，您先画吧。小和尚旁边预备纸笔墨砚，了空和尚也不推辞，展纸挥毫，龙飞凤舞，呵，这一幅雨打竹荷图就画出来了。刘伯温一瞧，好，神笔，名不虚传。了空一听，您别夸我啊，看看您的。刘伯温也不推辞啊，淡淡的一笑，提笔在纸上就磨起来了。一会儿这个风吹竹荷图也画完了。了空一看，心里暗暗叫好，仔细这么品味了一会儿，哎呦，他终于看出了门道，原来那交错的竹叶竟然是一个一个苍劲古朴的字儿，把字儿连起来一读呢，竟是两个唐人的名句，就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情画意，珠联璧合，真是千古难得的佳作珍品。了空和尚不仅高声叫起绝来，连声说，刘大人诗书画精妙绝伦，真是奇才，贫僧自愧不如。 哎，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徐德亮给我们讲的啊，刘伯温画竹的故事啊，就在法源寺画的竹。 一般 哎， 传说 哎，一般来说这个要是描写形容啊，这个人品格高洁哈，一般都画竹哈。这关羽也画过竹是吧？这都是传说故事。刘伯温也是画了竹啊，挺好的啊。这个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明代了是吧？啊，那自然而然咱们一拐弯吧，就到清代了是吧？ 明末就是袁崇焕了， 就袁崇焕了啊。 但是跟着超度一下，咱就不说了。 嗯， 啊、那就咱们请李老师跟你讲讲清朝吧。 哎呀， 清朝我觉得故事太多， 清朝故事太多了哈。虽然我们时间有限，咱们挑重点说吧。 好嘞。那清朝呢，咱们就先说几位皇上吧。 嗯， 第一个顺治皇帝，顺治皇帝有一个非常心爱的妃子叫董妃。 嗯， 这董妃得天花死了。 嗯， 皇上特别的伤心，也想剃度为僧啊，一天在那儿念佛。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这皇上在念佛。 嗯， 实际上当时可能历史上真是这样记载的。 哦， 那么最后一点呢，他也没念成，怎么办呢？就让吴良辅他手底一太监当替僧去了。 嗯， 啊，这当替僧呢，不但没能够当好，是吧？然后这吴良辅还遭了大祸了，因为替僧呢，到法源寺给这个做道场，给这个妃子做道场。 嗯， 做完道场的这个皇上呢着急，啊，说这怎么回事啊？就打听打听，那吴良辅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没想到吴良辅也长了天花了。 哎呦 啊，太后一看不行，干脆干掉算了。吴良辅就给宰了， 够倒霉的。 来，这顺治皇帝呢，这也没办法了。 嗯， 那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呢，考虑到我们家这个老祖宗怎么对法源寺那么感兴趣啊，于是呢有一天也去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 嗯， 心里边生出了很多感慨。 嗯， 于是呢提笔写出了两个大字，存诚。 哦， 存诚。 嗯， 那么这存诚的意义非常的深远。 嗯 啊，也可以说是以诚之心啊，把佛法存在心中。 嗯， 也可以说把我们历代将士们，把我们闽中寺的历史啊，大清国的历史啊，存在心里边。 嗯， 也充满了爱国主义。 嗯， 啊，那么这两个字目前还在观音殿里边挂着。 哦，那我们是看到的是真迹是吗？ 对，真迹。 哦， 那么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依然关注这个法源寺，因为当时啊遇到地震，啊遇到这个法源寺的房屋都倒塌了， 哦， 需要修缮了，于是皇上呢就发重金，把法源寺重新修了一遍， 嗯， 修了以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体的样子，就是当年这个雍正皇帝修缮的， 嗯， 啊。 并且他把这个法源寺就命名了。 修缮以后呢，就是闽中寺、崇福寺，最后变成法源寺了。 嗯， 从修缮开放以后啊，就叫了法源寺。 哦， 就命名，这个命名是雍正皇帝命名的。 哦， 那么到了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他一想，我老祖、我爷爷、我爸爸对这儿， 乾隆，您说 乾隆皇帝啊， 乾 隆皇帝， 嗯， 乾隆皇帝继位以后呢，一看老祖宗们都对这个，啊，对这个法源寺非常感兴趣，啊，他就来了， 嗯， 啊，来了以后呢，大概来了两三次吧，啊，因为乾隆皇帝呢，他这个到处也题诗。 嗯， 啊，这个 他特别爱干这事儿，对对对， 春天郊游啊什么的。哎，这法源寺就有他的诗 啊。 另外呢，而且对这个地儿充满了崇敬，这里边呢又有他爷爷的字，又有他父亲重新修缮过的这些啊辉煌的庙宇。 嗯， 啊，而且呢，沉思之后，写下了《法海真源》。 嗯， 哦， 这块匾目前就挂在大雄宝殿的上方。 嗯， 啊，如果说没有其他的 牵扯的话，应该是原匾。 嗯， 哇，这个太珍贵了。 嗯， 那么法源寺里边像这样珍贵的文物特别多。 嗯， 啊，一说起来，就是多了又多。 嗯嗯嗯， 而且是这个特别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特别重中之重，重要的很。 嗯。嗯 啊， 嗯，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感慨的啊。我们一说这个，看文物啊，特别是这个，当我还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时候啊，一说到北京，那必须啊，是吧？长城、啊，故宫是吧？这个得去，然后再接下来去哪儿呢？那就得赶紧上网上找一找攻略啊。其实，在这个北京生活这么几年，尤其是在文艺广播，又接触到我们这样的文化类节目，我是真有这番感慨。有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文化遗产，在北京就不能叫遗产啊，因为它还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存在。你说法源寺，咱们这跟这个历代的君王的这些题字啊，跟这些文物啊，其实离得很近的，就这么生活在一起啊。 对， 而且确实这个原来可能占地比较大，现在您说了又是文物单位，旁边又有烟火气，对吧？老百姓就在这儿生活哈。 它是全国文保单位。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意义。真的，我个人感觉啊，比束之高阁呀，是吧？藏起来呀，比那个好像更加的让人觉得历史离我们更近啊，能够亲身的去体会它啊。 对，这文化就在我们身边， 哎，就在我们身边。 我那次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收获。 嗯， 李老师带我去，亲自看到了乾隆的那个碑， 是吧？ 然后。正面怎么看、 啊、 背面怎么看，这个可能你就不知道，我跟李老师得说一下这个背面怎么看。 这个、 嗯、 正面啊，就是乾隆皇帝立那个碑，因为是他去了以后啊，他这个对这个地方做了一番的评价。 嗯 啊，那么前边这个碑文很正常，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公式化的碑文。那么他的后边是乾隆皇帝亲手书写的心经。 哦， 可见这个皇上当时对佛教还是、 嗯、对清朝特别重视这个佛教、 哎 嗯、 有一定理解的。 嗯嗯嗯嗯嗯嗯， 因、 嗯、 为大家可以看底下特别有乾隆御笔、 哦 哎、对对对对对对、嗯、那天我给小强他们指，我说这你看这谁的、 嗯、 谁的戳， 嗯 啊，这戳都刻上了，我说上边是谁的、 嗯、 啊。而且像这样的这个碑啊，在那个法源寺里边啊、 嗯、 就历朝历代很多碑 都 在那儿、 哦。嗯， 哎， 嗯，所以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没有办法特别全面的来跟大家介绍。也提醒大家吧，这个4月10号咱们这个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啊就要举行了。届时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肯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叫做独家广播媒体支持哈啊，这个我还挺兴奋的啊。 对对对， 到时候我也肯定会到法源寺去体会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说说哎我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哈、啊。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啊，后天咱们就过生日了啊，4月1号是文艺广播24岁的生日。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我们现在第一条推送，打开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互动方式了啊。好，那今天咱们 答案没有， 哎，对，咱们答案还没说呢，还是得把、 啊、 哎，咱们把答案得公布一下啊。北京法源寺到底？嗯， 哪年写的？他其实是2005年， 哦， 就是他是这样，不，他是1991年，他成书于1991年，他是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提名，是因为这本书， 对，提名， 对。然后呢，2005年他第一次到法源寺来， 嗯， 所以我这个三个时间点还是有点这个都不 同。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玄机， 嗯。 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因为李敖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嗯、包括后来没来过法源寺。 嗯，对， 2005年、哦、专门来了 啊、哦哦、写这书 并不知道法源寺，哎，但是他是、 嗯、 就像咱们那个 嗯， 哎，画画啊写字一样，他是盲写、嗯、 盲写啊、 哦、哎， 那就说明那就更 厉 害 了 、 啊、在他脑子里的法源寺在他的书里边给构造出来了。 嗯， 实际上这里边很多的故事呢，当然小说 嗯 就是这样的、嗯、文学具有传奇性。 嗯， 李老师也是个小说家。 好啊，那今天感谢李老师，感谢小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哎也快到了，最后我们就听上一首歌吧，歌名就叫法源寺啊。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们四月十号在法源寺的丁香诗会再见，好吗？ 再见， 哎， 再见， 嗯。